第41集，营救库德兰。达纳斯高喊着为了联盟，接着就跳进了入口。门后是一条中等大小的隧道，不远处是一堵临时搭建的矮墙，这里大概有十几个兽人，有些懒洋洋地躺着，有的在睡觉，有的在修理装备。他们抬起头来，吃惊地看着闯入者。有几个兽人仓皇踉跄地爬起身，争抢着武器，但是他们太慢了。就在一个兽人抬起头正要发出警报的时候，达纳斯一剑刺入了他的喉咙，然后回转剑锋，又砍中了一个兽人的前额。趁对方还在摇晃着脑袋撇清视线的时候，刺穿了这个家伙的心脏。这个时候，其他人类战士也冲了过来，加入了战斗。发光的金色幽灵紧随其后，他们冷酷而美丽，他们手中同样散发着微光的武器，虚幻却足以致命。这幅情景让兽人们陷入了混乱，他们惊恐地嚎叫着，许多人摔倒在地，一小部分兽人刚刚举起的武器又跌落了下来，但大部分兽人甚至还没来得及武装起来，就被很快解决掉了。当眼前的最后几个兽人倒下时，达纳斯向他的部下发起了冲锋的号令： 冲啊，去杀死每一个你们看到的兽人！布列斯特朗，让你的战士一起去吧。 好的，尼姆兰，带我去找他们的囚犯。 尼姆兰点了点头，打开了远处墙上的一扇门，带着达纳斯和两个精灵游侠走进了一条更短更窄的走廊。格瑞兹克则紧跟着他们，他们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，进入了一个宽敞的房间。这里的兽人更多，有的坐着，有的正在吃东西，还有的睡着了。幸运的是，两名游侠早已做好了准备，剑士从他们优雅的指尖飞出，在其他兽人甚至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之前，就先杀死了其中几个。达纳斯冲进了剩余的兽人中间，他的利剑在兽人身上刺出一道道深深的伤口。兽人们的尖叫与呻吟和他身后的房间里传来的嘈杂的声音交相呼应，联盟士兵们在那里进行着同样可怕的屠杀。格瑞兹克也没闲着，这个压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滑翔着向前跳跃，在几个兽人后面无声无息地移动。他那长着利爪的手飞快地向前猛刺，划破了一个兽人的喉咙。第二个兽人转过身来，斧头高高举起，但是压人身子一矮，躲过了这笨拙的一击。格瑞兹克又扭到前面，啄出了兽人的眼睛，随即割破了兽人的喉咙。达纳斯瞥见了这场迅捷而无声的杀戮，心想，无论阿兰卡亚人是什么，至少肯定不是和平主义者。 这边， 尼姆兰没有攻击任何兽人，但他的存在和他法杖上发出的光似乎会令兽人陷入混乱。当这个房间的兽人守卫被杀死之后，尼姆兰催促并带领着众人穿过溅满鲜血的房间，来到另一扇门前。这扇新的门通向一个小得多的房间，占据了房间一半空间的是一个奇怪的木头框架，像是一张带有凸起横梁的粗糙的桌子。一个矮小但壮硕的人被绑在横梁上，身上和四周都是干涸的血迹，他耷拉着头，已经不省人事。达纳斯怔怔地看着他的朋友所遭受的暴行，虽然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，但是面对眼前的惨状，他的心底依然充满了恐惧。一个强壮的兽人靠在附近的墙上，旁边竖着一根带刺的棍棒，显然是用来看守囚犯的。当达纳斯走进房间时，那兽人从墙边直起身，粗野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。精灵们向他的胸口射了两箭，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，第三支箭正好命中兽人的眼睛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死了。同时，达纳斯砍断了绑住库德兰的绳子。 库德兰，库德兰！ 塔斯雷萨低语了些什么。当他帮助达纳斯把库德兰放到桌面上的时候， 他的脸色仍然有些发白，库德兰的两条胳膊都以不自然的状态弯曲着，他那壮硕的躯体上累累的伤痕似乎比身上的纹身还要多，他的手和脚已经完全断了，仿佛经历了巨锤的碾压。他还活着的唯一迹象是他胸部轻微的起伏。矮人的状态看起来就像是屠夫店里那些饱经磨难的牲畜。达纳斯盯着他那血迹斑斑、支离破碎的躯体，有点不知所措。 圣光啊，这我不知道现在能做点什么。 我是一名牧师，如果你允许的话，我会尽我所能治疗他。但是你的朋友命悬一线，我可以试着治疗他，或者让他得到解脱。如果你愿意让他离开。 不，我已经见过太多生离死别了，拜托了，如果你能治疗他，请开始吧。 达纳斯和塔斯雷萨向后退开，德莱尼人把一只手放在库德兰的头上拭去干涸的血渍，另一只手举起法杖，然后闭上眼睛开始祈祷。达纳斯屏住了呼吸，尼姆兰被笼罩在一束纯净而柔和的光芒中，身影变得模糊起来。达纳斯虽然听不懂祷词，但是这些语句使他的心平静了下来。德兰尼人放在库德兰额头上的手中，一道光芒逐渐增强，达纳斯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。这样的情景他之前见到过，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、外表看起来如此奇怪的德莱尼人，像图拉扬那样，正在召唤圣光。 什么？把最狠的招都使出来吧，你这绿皮肤的野兽。 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老朋友，没事了。他怎么样了？ 我已经尽力了，他几近痊愈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伤疤都能被消除，而那些断掉的地方也没法愈合得像从前一样。 哼，谁被打坏了？我还不知道自己体内有这么多血呢。是你吗，达纳斯？关于兽人对我的那些该死的拷问，别担心，那些混蛋一个字都没从我这套到。对了，你把我的锤子带来了吗？ 你应该休息。 呸，死人才休息。 有时甚至死人都没法休息。 请原谅我的朋友，他是个蛮锤矮人，是个天生的战士。库德兰，你的锤子在这里。 库德兰被俘虏后，他的施救返回的时候也把他的锤子带了回来。达纳斯很有远见，把锤子带进了地道，现在终于可以把锤子归还给他的主人了。库德兰接过沉重的铁锤，将之举起来时，达纳斯忍不住咧着嘴笑了。尽管矮人的动作比以前更慢也更僵硬，但是他活下来了。 很好，我还以为我再也不能举起我的锤子了。那么你现在有什么计划？哎，你这两个朋友是谁？ 尼姆兰是一名奥基尼牧师，也是德莱尼死者灵魂的看守者，你欠他一条命，他治好了你。 谢谢你，蛮锤矮人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。 不用客气。 这是阿兰卡亚人格瑞兹克，他恨兽人，他从森林里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方。现在我来说说我们的计划吧。我们的军队正在横扫这些隧道，剩下的人很快就会发起进攻，把兽人的注意力引开。我们会找到奈奥祖，把他的脑袋插在长矛上带回去。 我喜欢这个计划。那么这个兽人萨满在哪里呢？ 我们以前的祈祷室是这里最坚固的房间，他最有可能出现在那里。 那么请带领我们过去吧。 跟我来。就是这里了。这里，这扇门的后面就是祈祷室。我们曾经在这里向死者表达敬意，并和他们进行交流。 长官，这门锁上了。 让我来。退后，孩子，一会儿可能会有东西溅出来。 库德兰举起锤子，催促游侠瑞利安从门旁移开。此时库德兰仍然有些站不稳。达纳斯本来想拦住库德兰， 但他把话咽了下去，他不打算阻止库德兰了，因为满锤矮人需要证明自己仍然可以战斗。达纳斯屏住了呼吸，库德兰稳住身子，然后挥舞风暴之锤击向他们面前的屏障。雷鸣般的撞击声几乎把达纳斯震翻在地，一阵巨大的爆裂声和一团烟尘扑面而来。他挥手拨开灰尘，发现石门已经被这一击重击给打碎了。门的另一侧是一个巨大的圆形房间，房间中央聚集着一大群兽人，他们中间有些人抬起头来，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但是有两人却不动声色，其中一个是个大块头的独眼兽人，还有另一个是一个看上去很老的兽人，他的脸被涂成了白色，看起来仿佛是一只头骨，这一定就是奈奥祖了。